啊，赶快把手机关了，那是没电了哈，万一你们要联络谁，那个紧急的哈。谢谢大家，接下来换道具，我们手上这个大家拿起来好不好？ 传说中那个美丽小村庄，在遥远被遗忘的远方，背着行囊自行在草原上如碎颠簸，心充满温暖阳光，清澈眼能活微笑脸庞，在雨季午后更加明亮，小小心愿只是美丽的衣裳，原来简单的幸福在你身旁，一起共度每一个美好时光，微笑一直在我们脸上，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，许个愿一辈子快乐没想当，想念我就歌唱，这样我会陪在你身旁，一起共度每一个美好时光，微笑一直在我们脸上，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，许个愿一辈子快乐没想当，想念我就歌唱，手牵手看天空，一起闯快乐的天堂， 那个灯可以打亮一点，我想看到每个人的风车上面的看不到， 清澈眼眸和微笑脸庞，在雨季午后更加明亮，小小心愿只是美丽的一生，原来简单的幸福在你身旁，一起共度每一个美好时光，微笑一直在我们脸上，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，许个愿一辈子快乐没想当，想念我就歌唱，这样我会陪在你身旁，一起共度每一个美好时光，微笑一直在我们脸上，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，许个愿一辈子快乐没想当，想念你就歌唱，手牵手看天空，一起闯快乐的天堂， 这次有风车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回忆的疯狂，然后呢，我的海报有一个小朋友，我觉得小朋友代表梦想，我们每一个人在小的时候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或是我们觉得我们很感兴趣的东西，其实好像我很久都没有看过这个事了，这个东西了。那有一个旋律我相信大家很熟悉，我想教大家唱这个旋律，然后等一下你们台下全场都唱好不好，这首歌旋律很简单，我们不要歌词，我们就啦啦啦好了，像这样，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我们长大了，所以音要难一点， 啦啦啦， 我们改成 啦啦啦 可以吗？ 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可以哦，再一次，全场上面都很小声呢，你们 2, 3, 4， 啦啦啦啦， 厉害，唱高音的时候会大声一点哈，没那么简单，等一下你们唱这个旋律的时候我唱另外一个旋律去看谁可以扰乱谁，不过我有麦克风你们没有，所以你们要更大声，准备好了吗？ 2, 3,